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，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小朋友们，在今天的妞妞讲故事里，我们继续来说泥娃娃花絮故事之公主王子。这是第三个故事，名字叫做《鱼与雷》。那天下午的阮尼克呀，襁褓来得比其他小朋友都早一些。趁着等候其他小伙伴的功夫呢，小家伙拿起了小桌子上的一块蓝泥，很认真地捏了起来。那副架势啊，真有些搞创作的意味呢。过了一会儿，襁褓的作品完成了。在妞妞看来，那是一只相当漂亮的蓝色的比目鱼呢。如果说每一件作品都是创作者的孩子的话，那么我们的襁褓可是一位非常尽心的鱼爸爸。他小心翼翼地把刚刚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比目鱼宝宝托在掌心里，从头至尾前前后后地梳理着。要知道，一个小宝宝留给这个世界的第一印象可是非常重要的，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呢，想的可真是周到。不过说到父母心呢，望子成龙，望女成凤，可谓是人之常情。我们的小比目鱼宝宝既然有了一位人类爸爸，那么也就免不了得入乡随俗了。这不嘛，小宝宝还乳臭未干呢，我们的鱼爸爸就已经迫不及待地要带着他在空气的海洋里遨游了。鱼爸爸拖着小宝宝穿行于小教室的各个角落，经过每一个人的身边，嘴里还发出轰隆隆轰隆隆的声音。妞妞猜想，那大概是鼓励小宝宝勇敢前进的进行曲吧。大家看，爸爸们表达爱意的方式总是很写意的，不像妈妈们那么细腻，就连给小宝宝唱的歌都是那么的刚劲有力。这是妞妞看到的襁褓和比目鱼的故事。故事到了这里，本该就在这种父子情深的温馨氛围里落下帷幕了。然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的襁褓领着他的鱼宝宝朝着妞妞冲了过来。妞妞忙说，哎，小心小心，比目鱼宝宝会撞晕过去的。襁褓一听这话，当即来了一个急刹车，停在了妞妞面前，一脸困惑地问，哪儿来的比目鱼？妞妞也糊涂了，指了指襁褓的手心说，这不是吗，一只蓝色的小比目鱼宝宝。襁褓呆呆地望着自己的作品半晌，他缓缓抬起头，十分哀怨地对妞妞说，拜托，这是一个超级鱼雷。妞妞顿时无语。这个故事充分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，1000个观众的眼睛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，只不过纵然是1000个哈姆雷特，那也是哈姆雷特，可是鱼和雷之间的关系似乎不能以此类推吧。